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当您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寸大斧尖扎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十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那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镇啊斗路了，你以为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鼓楼，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东路西寄居了此地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扣不住扣不落，沈亚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生命，本来是一破死人巧女大宋却十年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个娘十年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亚军回到村子上想半头自个娘，沈亚军哪样想嘛，咱的兵的身高要有八尺相开，上一个对棍有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这一上对棍有诡异有证，都三根打不得，快去打日招呼拉大拇指扎分两翅，两梦飞兵头上像秃头，捏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收拾几发嘴，身上像上身扎一地扑面，兄弟都是余光张亮，压力像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杨村替娘板头，这边高升押进罪不罪，心里的人罪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以三娘子的相反，因为升押进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十年一个人，大概一代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一个人做定期吃故事，你个爷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军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十年的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的，所以你想想娘也叫做我也是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杨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隔壁一道响头与半道太太，忙到里间，一啥没啥啥。本来里间围一张铺袋子，围有几张凳子，现在是一眼，再看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道，哎呀，那人才， 大道理讲，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李湘以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白，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啊，我儿回来了吗？白口地从里厢一间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头一摆过一块，步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瑟瑟，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的一个。孙家军一口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前，两扎水忙着娘鸡高浪响一波， 老娘，孩儿做来的，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让他两扎水碰了孙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你这个张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他眼当有眼里拉郎过。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谁，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的那种两个眼睛都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到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让他带你看看女子啊，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少年来接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少年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住声来压嘴，让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都收账一下，要进枪沟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杀了让他也算是。你都自家孤立不住的，收拾吧，别其他的都收账噻。因为老头晓得你这个脾气，收账，遇啥还是铁笼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不上，那边再当个为一为人民，再做到俺们理想去。可是我大那娘你只经商经事，不办这个你家，马好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拾吧。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百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比你拒绝，都比我沈家军还都比你拒绝。那他一听嘛，你只能让都比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知道，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只半张，于是为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拿你子吃子，拿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账。那么光只有在你子中手吃果实吃来子，如果还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还当手呢？让他等子一等，折子一折，你都没有，怪家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让他不走神来大房间 所以来让铺桌上去挪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的准。那么隔离天喝点邋遢中的时间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三里天歪歪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准这个有个女人因为这点准是沈阳镇都牙我的浪整光走不来邋遢邋遢一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邋遢再难控再难中这点准你不肯弄他因为邋遢有一个想法倘时候你是将来有一年旱年太高兴整个理你我太心烦我不讨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同都子撒火准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理何样一来夫妻两家的一旦了让谁理一样送你来他的电影已经看了这面可不肯弄他真正实在不白放诺的安全诺的安事各地不能女子身家庭归这里当诺的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地密所以诺的屋里来多来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在河外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怎么做起高山两个走地做起高山本来女子诺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诺地亚军地过来大一三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诺地亚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三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伤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正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道主带里向铁柱当中一找站住站住当中收一个向下刮过来三二走走隔半年的给四百年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个也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故障可当今天夫子两辈随时张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复现的家运家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父空现今着盘着的浪上靠近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灯两大岁主带浪向一内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大岁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主带里太当当啊主带旁边各灯浪线收两个沙缝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黑两个沙缝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一大几浪白带白不起站座当中收了浪张先生听几个声荡荡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口哼张先生也得问您得问沈家军是拉倒非是一个拉倒历经几次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他万一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我被人支持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个温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拜了哎呦李少来让给你去故事出来可样子可得去大概大来紧张哦那么这样子也是一直你的男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得过呢下位卡洛的名字中国哈丹发手里拿吹体拉开来拿一张子的伸手来让旁边写住立下 拿五两零三年子的老张红子头打一打好，上个杠就发拿一定头五两头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杠就晓得人家就杠杆，你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头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笔下什么只有一个银子退手，那家是不三两零三年之本，你一口乌龙不少的了，你听当年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对头快的人之本，只能不五两零三年之农子的八一八还一代抗大水之故告辞告你张作浪讲离吃了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给给啊！沈妖精给他睡，提起来跟来过来，我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那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大自盖里之后，你个白小的种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咔嚓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疙瘩，我追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到，苦得来一个锁骨太肥胖子，应该给他地当的来摆，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过过阵。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说来到你几时给你吃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够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根本我还来最美我只好气质你我来到你父不信是老大，你父应该的呀，你想想可还是老，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个倒是本来接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到底这你都得认为不错。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呢，再给他地当里来，按你上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条裙，当五百两银子。 哈，江先生，这你的一条裙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听？我的要跟这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压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好意思拿那来到个门子，来到门子嘛给他地当里随便那样不够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向几大，以为嘛那做兄弟们不别个门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三里，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来来到，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忙地吃吃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是反手手，你哪知道？ 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没得，不够拿，哎，对对对对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够用。 这个江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五把子来，这个大事小姐。哎，没得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张先生拿把银子抱在里手里，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没沈家军讲的蛮清楚， 五两银子余少的发晒出来，你拿银子身边藏一趟哈，拿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 哎，真是骗你们呀！ 哎，有什么有什么，是骗你我个，这个老大没家庭听我，让我来让给他混口饭吃去， 不要多讲，走了。三， 五百浪跳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 马你，你马哈马作对，我可许多么子挪到屋里，挪的一群干不了娘，乖家娘来去抱孩子吧。 那他一口马也不懂，群见来当着分当他，那你了作对了，谁来？你少让我来个银子呢？沈亚军告诉不了娘听，旁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了个。哦，来他先的，你是只有十二娘子一个小弟兄，中的人光是我女子，非是一个一个哎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呢拿的米袋一袋三百，怪在沈亚军，拿个手里想着跟你一波做的去摸一摸矿。沈亚军挪步坐到木胯之后，来他翻山和木子两高的吃饭，吃饭之后挪地坐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么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营帐就是每每长一根坐的一个柄，对郎家挪坐的又撇开了，歪折了五个刺，啥用人就农村里向。在楼上在洗叶子洗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夜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灯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天在一点点蒙蒙脸，来他一进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高的吃海拍子，来他带着你自恩啊，为娘的周日一代十八代子，你与我拿的解放之人谁去接妹？ 好，哈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我带杂布八道街口，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没声压进去说子这么 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口口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高的你们后马死高你不动他们我干你儿啊，这水娃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外加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挑子个带沙布像飞一样，忙正摆着的镇上下来，进十三个人光，沈家军提高火龙开， 嗨，卖。水吧，大家听清，我这水吧，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乡低高北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声也经浪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打底浪，哈哈，打底扛。那他搞外靠一口子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格拉尼国有点可悲可能。 沈亚军智力向黑一个斧头，两杂将，奔一个斧头， 战狼将一砸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现在是起来啊。从边浪向神里的东光江真浪向落日一百低高个后继呢谁要吃饭八台的走上一万里水台 还要做几千万深夜进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想起来翘起个技术我趴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不杀子头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家乡伟大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真马腿可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腹的毕竟阿是口见沈家军的人伤得长动吃香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腹上啥个牛音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卡来让左锅地里向铁路听起高浪向左锅地门口来让黑马扎布没打当当当当最大左锅地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年呢就算没有扣成压这个年没了那么大的立个年已经一发都高门没打开立挑出个对扎布两扎扎在公司你也马里杂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杂布否则呢得啊得得所以沈家军的带杂布一个带分马一在沈家军先杂布分马他为自己几年吃呗自高估着一点不合意思娘的是个哦马杂布那杂布马夫他给主来肥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特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大米空这气一在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杂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被香屋人上高背也勾个丁去啊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在家里让想去搜寻弟弟嘞阿姨说邓狗不天龙山你妈他个一两个嘛这去娘里让和各站与个咱米空几娘来吃呗对哎一阵一阵桑姐大家里撒不得秀嘞这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纱织东东这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成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两把水让卡住挪后时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那了让啥时候是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是样子叫天之一阵力后必气杂气要想发抖在这样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金家行李按水的几乎后世娘我北大行李几颗颗颗最拉多来个少年这个年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下你当自迷呢大家在家里驴东呀一个呢见你吕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吕白玉的大哥在海的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的吕八姨叫你吕伯比为啥个女人因为吕伯比若你一起大次的白玉的真让来个人光光带不给啥了没啥啥谁看你动朱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地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好开始交际谁都耗得了不得了啊远自那个洞地也娘那失得无非 啊，现在办不离的发生，妹妹家不离，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板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来了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我去洋行当摩托东门开，啪，我把人家一家庭，你一个子都疼，都发财了。这现在你来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档，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但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到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里，谁也妈妈里讲，一百开的周三一年三些，但那六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雷八一，那叫雷波皮。但那看看他，谁也不能不脱一层皮。今天里呢，我里想吃，也到自个大龙里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去，深浪向自江也是海清，我往死他说呀。红衣白马手里紫手青衣，到中日家家头一阵一阵杀进来了，最上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李峰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正雷波的米空了，打了看着哈哈笑，他也没喝，为的落起雨起来一道落雨，实在是沈家军的后，为了让一军一军追过来，相军解密了沈家军第二部门插坏口，第二部门就滚，因为沈家军的到水带我部队去了一两三头似的通通在那海，忙阵子里包庇米空了插，文章放屁。和我武道上人原来是一个穷举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死，何事东沙西回回当我吕洞要迷空了，回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是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可见我吕洞要再过什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俺们里向，请来吃果子，要关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李东阳的水德文章忠骨，该死谁骨头？正放屁嘛在啊！ 这哦， 沈家军眼睛急沉，带吕伯比来上课，心里这年头。我不当心，我二世随手杀了那名空狼，那样用不着杀个一张皮子，要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那个朋友到海外来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那带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沈亚军的长子刚不到来所以比太多眼睛物质接触，两只手拉住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透气，心里好一哄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过来，到沈家进门的，总之马上不得命，上不写了解密了， 滚开！ 是李相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大家忙正撒波浪，砰一声，解密了。这带撒波本来写了解密了，对了，本来一张哈啷当，好力气，哪是人家军为力啊的？人家军想这带撒波我娘，走走卖辛苦，半年天半夜天走了，本来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多了。我都不骂那场，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可吕伯伯要走，沈妖精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扎手一样， 拿炮。 哟， 那哈， 那个同志，火龙到乡了啊，吃饱了啥子啊？耍个鲁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搬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费的。 哈哈哈哈哈！那分钱等我旅途养里贴出那一袋纱布，为是小事去。 一穿，吕布与刘浪赶到白驹的阵了。有个从大太的做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丽的地，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老百姓搞太的贴头，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事，谁人的谁遇见的，哪里没办法？今朝你贴头来人家今天在大部门吕布的这里的遇上的，那阿忠去，你要是要扣扣。吕洞家的水头， 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么子来，我这个穷举西不对，靠他的一等。 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呀，虽然给他总是家前头，那等的前面浪向海一上，地里向几个后旗，谁听得见？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像抽动的，杀死手里像拿着钢棒，必得如果不拿着门手释放来，总局不上心不耐，今朝你得罪是我吕洞家后世杀了我吕洞家面孔，让我随手贴出来在纱布衣裳打不了，你拿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家的水头，哗啦！狮子用往北京一躺，吕伯伯斗棍出身，余两级三家门，于是个军队往沈阳进对上总局，那试试我们吕洞家水头照弹，啪一柱子，沈阳进科技那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伯呜。一柱子弹空，你一柱子弹空，沈家军他都是盲阵吕伯伯雨水老水嘎子炸杀老嘿一娘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举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得冤家都走。沈家军的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三人称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我。沈家军他手水抓了那吕伯伯的雨水，沈家军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只女皇，他一只女皇靠了让声音才得不成，吕伯伯那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恨起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这个一只女光啊，只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这。他让沈家军背一个女人车上，沈家军现在你一顾四次，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在大雨水忙着吕伯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有一个人在小鸡蛋一发拎起，在他手水忙着吕伯伯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伯一个人手里一股哗啦身体不住了，离米阳里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早来个温色够得来我你吕老板会撩得照当，给后继手里向拿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头上向，一直哈完。沈家军科技那钢棒头上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向举个吕伯伯个人，拿吕伯伯个人忙着钢棒上向粘上去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住吧。 喂喂喂你哪个浪子啊叫你看这个马大伯的穷去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不会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伯穷去你看看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压的两把扎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人家就一口哦哟金刚山刚刚走浪你在家浪啊是眼睛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是一向吕伯的一个年两大家忙我都走我去白哈一边在忙着吕伯的家里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中归啊好多吧不必啊后你还在你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哥最开的最开的外子念我嘞你都别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哇这个人光高浪下比外地个后期张望老板高浪下来来往往你一口勾勾心里天靠啊这你的那吕伯伯一张字是他的势力蹲了给他带队的身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进呵呵不费但一车起我妈呢都吃两只三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继打高档机看年吕伯伯都吃两只三但是谁拉这个人光打龙米杨烈张望最大家的一口二番就这样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男的十里一里那让给他白天的阵容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斧的人但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白发射线去得来力可不真正他在对上总统那能把你哈萨的我来做出口啊一米走红米我来走旁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到了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刚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领来被夫人的那这代奶奶别东西啊哦我现在啊一代傻布贴来狐狸的猴子多啊咱得听我我带傻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里向奔来一手是摩地上顶寒了所以一个赛后就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餐勾起撒布贴了武力王是腾做的一个练气诺个带撒布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沈家军身体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伯袋子里面养了一个几道后几口来听接着姚唐你们来啊这个沈家唐大伯母在那里啊自起来在啊在你来了吗不能在那你留下来吗所以刚刚在那里没这些东西在那里上坑你了哎哎那你留下来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语言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倒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哈的家狗过来 你以为人光我们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不能让沈家军生病 不要动 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为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你们里出来中年之力我得杀个胆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帅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帅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帅吧他动手就打 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刘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得罪呢，你嘛不要同情。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回去给，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这个马啥不？可以。哎，咱们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得较大，那个从纱布一分之动力，妈那个不，还给，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在之内，我那个纱布贴了屋里三周以来，咱们连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咱们不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纱布，哎，那可难，做人一个纱布。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瑶金一听，礼貌一日眼睛一累，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这个人吧，如今临财不买，要买要一块出。 这个没哈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服了，做在那呢还，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里去让汤汤买狼过来，唉，带上眼睛看看，虽然自个有点视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大副官，有事乃至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着呀。可不，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李兰飞有在正经在马内啊？哎，这个弟弟可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滴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上家的你奶奶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汗嘛，加忙做你的大地康， 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汗嘛， 我只是帮自个两百了，大地是反动个，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汗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盖。手不上的也得给我动手买汉给这个是南大的听汉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于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比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十一三十个么距离为于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吗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吗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临尾再加三分五分临尾再加三分而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要靠。 增加不分手，银子收外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刘一康带刘一波比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千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这样两个后继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托我被宁可的大大无心心里向这你的雷波死压的人沈家军死高兴先喝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哎， 女子银子，娘一郎还干将，大步在冒光，回家就吃饭。李七呢，追过来一把，带着部队一忙，怎么？一口带啥不？省局的让见你了，难得呢。你赶路子懂得分我走起，哎呀，雷宝贝，看得哇哇喳喳，眼睛但是个昂立，怕人去喊伤口来哭。难为的想着他干得后起来，脑袋傻不隆当，你去当着拐了那娘里去去，省眼睛一想来不呀？可是我也该，我娘做个带傻不啊，蛮吃力的。立刻来脑袋傻不忙，肩扛上香一放。小子在啥不发开两腿围住小阳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福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敢是翠屏。 阿杜，是哪一个这么大胆，敢叫我翠屏啊？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啊都不认识了？ 哦，原来是赵姑老爷回来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哎呦，这个做贼的也不长眼睛，怎么单单偷你的善？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哟？ 哦，往里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哈哈，你叫哪一个去通禀呢？ 我让你通禀啊。 莫话，你让我去通禀啊？ 哎， 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让我去通禀。 这 往下站一点，再往下站一点，还给我往下、 你让赵姑老爷啊站到哪里去？ 反正就这么块地方，你高兴站哪里就站哪里呀、 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呸！还霎时再见呢？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变不高哦。还霎时再见呢？耶！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姑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得个乞讨回来，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姑老爷得重回来着， 让他们两个一见面来一个先喜而后友，我在中间也好看看笑话。对，就是这个主意哦。有请小姐。什么梳个头洗个脸还要擦一个粉呢？我倒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夜都还没有睡觉嘞。我先去找一个地方先睡一下走。 来过再朝我，起来我还要。

师弟哦， 你当谢帖的。 贤婿的重者，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有。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山？ 贤婿的重者，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伟 娘，何有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的重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呐、 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 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重着他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喽、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呐、啊，叫人好喜呀、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便有请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他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 啊！哎呦，我去、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啊！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小姐，岳母，岳母。 天照郎。

我跪在地下见你， 哪怕你不跪着见我。 哼， 站住哦，我把你好友一比啊。 别做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老夫人许你一剑，我腿平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一些你的大恩呐、啊， 莫花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啊？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啊，请。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啊，就看在老身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了他。 哎呦， 官、啊、人呐、啊，这个老家人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呵呵呵，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长郎，随我来。 长郎，随我来。 听众朋友，再会。